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2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呢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的预测呢，其实呢听日都是会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最低的气温呢大概是27度，不过呢朝头早都会相当之热，最高气温呢会去到33度的。继续跟大家呢讲一讲呢有关于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情况啦。咁啊，今日啊，嗰个新嘅公布嘅数字系点样咧？今日咧新公布嘅数字咧就系新增咗48宗嘅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另外咧有大约30宗咧嘅初步嘅阳性嘅个案，而呢48宗嘅新增嘅个案当中咧，有46宗咧都系属于本地感染，源头不明嘅个案咧就有9宗嘅，咁亦都有一啲嘅相关嘅群组咧嘅确诊个案再增加啦，包括咗咧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嘅群组再有3宗嘅确诊个案，令到整个群组嘅人确诊嘅人数咧系达到23人嘅。此外咧，亦都再有咧外佣系确诊嘅，嗱呢个咧就系香港嘅新型肺炎嘅数字啦。咁但系咧，寻日有一单嘅新闻啊，可能咧就系主妇会比较关心啦。深圳啦就有一份巴西进口嘅冻鸡翼嘅表面咧，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咧系呈阳性嘅。嗱，香港嘅食安中心啦，亦都因应咧呢一个嘅检测结果啦，向深圳同埋巴西当局咧跟进，就发现咧有关批次嘅鸡翼咧系冇在香港发售，不过亦都为了审慎计啦，会即时咧系暂停相关厂房嘅禽肉进口许可证嘅申请嘅，亦都系咧即时加强咧由进口同埋批发层面咧抽取巴西嘅冷藏嘅鸡肉嘅样本啦，做新冠病毒嘅测试嘅。咁中心亦都话啦，目前咧系冇证据显示人类会系透过食物感染新冠病毒嘅。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指啦，新冠病毒咧透过食品包装传播的风险不大的，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其实呢多个国家啦，包括咗美国、德国、加拿大、巴西等等嘅肉类嘅加工厂啦，都曾经呢係有新冠肺炎嘅爆发㗎。咁专家就话呢个呢可能同佢嘅工作环境有关。咁但係呢喺香港啦，巴西进口鸡翼嘅表面即係验出对新冠病毒嘅核酸测试呈阳性呢一段新闻出咗去之后呢，有啲嘅冻肉店就话呢 巴西产品的销量是应声下跌。究竟情况是怎样呢？或者我们一会找来一位冻肉批发的人士跟我们谈谈，去街市买餸的朋友会不会因此而暂时不买某些地方出产的一些冻肉呢？同埋去街市呢，你自己的清洁功夫又是怎样的呢？可以打来18-7231跟我们谈谈。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14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林大辉为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下个月1日起生效，任期2年。朝早9点，警方同康文署去年一个联合行动期间，驱赶露宿者时丢弃他们的个人物品，12名露宿者入品小额钱债审裁处索偿。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 他们应该是受到法律保障，24小时前通知就先至可以移除啲嘢嘅。咁而今次咧，无论康文署警方冇贴过任何通告咧，就即时嚟到现场就抌佢嘅咧，咁我哋觉得系政府部门知法犯法。 12点。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去到劳工处抗议，不满多间外佣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环境挤迫，增加外佣染病的风险，要求劳工处调查。组织干事石佩贤： 劳工处应该是负上最大的责任的，因为呢他们就是负责批出这些牌照给中介宿舍，就实务守则都写到明了，就是这些宿舍呢是需要符合消防条例、大厦条例，是要符合有旅馆牌照的。那我们呢就希望劳工处能够进行调查和执法的。 晏昼3点半，民建联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会面，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会后引述话，下个星期会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详情。 咁我自己咧都就住咧第一轮一啲嘅情况咧都向佢反映啦，即系希望咧有所改善嘅，包括咗咧喺65岁以上嘅人士咧系未能够申请得到嘅。咁啊局长咧都回应话，今次咧喺呢个新嘅第二轮嘅保就业计划里边咧，佢哋会系改善有关方面。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6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啦。咁究竟咧而家冻肉啊入到嚟香港，去到分派去街市嘅时候，中间嗰个流程系点样嘅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冻肉海产零售批发商会嘅前秘书长郑兴啊，郑兴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嗱，先请教一下啦，冻肉咧，佢由外国咧运到嚟香港啦，然之后再送到去各个嘅销售点咧，中间个流程其实系点样噶？ 中间个流程都几多下嘅，咁首先就系啲大个入口商咧入咗啲冻肉咧，咁啊一定系入咗呢个仓库嘅存仓啦。 嗯。 啊，咁啊存仓通常都食安局咧，都会有啲抽样嘅检查嘅。 嗯。 啊，咁如果系真系有抽样检查咧，就要等到佢有咗出咗报告啦。 嗯。 咁啊，确实冇问题啦。咁然后先系可以去批发出去咁样嘅。 嗯，即系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先至会真系送到去零售点噶噃，系咪啊？ 都系嘅，咁因为咧因为分开好多个层次嘅，有啲大嘅入口商咧，批发出去咧就有啲批发都要分有大有细嘅，有啲大嘅批发行咧，即系会一大手咁样去攞，或者系攞一柜两柜啊，咁但系有啲细嘅批发商咧，可能攞100几十箱啊咁样，所以咧可能就系由大嘅入口商就卖俾呢个大嘅批发商。有大的批发商亦都可能咧，又会卖俾啲细型嘅批发商咁样嘅。 嗯，咁你头先讲咧就系即系食环署咧，佢哋会做一啲嘅抽验噶嘛。咁嗰个就系、是、当啲肉类啊一嚟咗香港，然之后入柜嘅时候，佢就喺嗰个环节咧去到做抽验，即系验晒冇问题啦，先至可以再出货嘅，系咪啊？ 啊，系啊，要即系你验晒就多一个相当时间啦。佢都系一个货柜或者抽一两箱咧，就攞翻去部门咁啊，出咗报告啦，先通知啲行咧，就话啊呢批货冇问题啦，可以出售啦咁样咯。 嗯，咁实际譬如由嗰批货咧送到嚟香港啦，到食环署有个检测结果咧，大概嗰个要几耐左右啊？ 嗯，那个都几长时间嘅，因为有啲国家咧，嗰啲船期嘅等等咧，有啲都即系会多咗成个月噶咁样嘅。 哦，即系嚟咗香港成个月之后，先至会有个检测结果。 唔系，即系话由佢呢个喺当地， 由当地嚟到 嗰度嘅嚟到咧，咁咪上上落落啊，跟住入仓啊，咁即系有啲成个月或者系超过一个月咁嘅时间嘅。 嗯， 咁啊检测嗰度好快啫，一两日咧就有一个报告出嚟噶啦。 嗯吓，咁啊有检测之后再出到去零售点，咁中间嗰度又大概要几耐时间到咧？通常 嗰度就唔系好耐时间啫，即系但系话咧，佢唔系一次性咧就出晒啲货嘅。咁例如话有啲细嘅批发商，喂，我可能买500箱。咁但系咧，我买咗之后咧，我唔系今日可以买晒500箱噶嘛。咁然之后咧，喺佢自己个仓库度咧，喺啲工仓嗰度咧，然之后咧，佢有几多客户，咁佢一日出几多几多咁，可能一日都系出咗10几箱，或者系甚至10几20箱都有嘅。 嗯，明白。咁即系有机会咧，其实啲冻肉嘅产品由外国运到嚟香港，到去零售点咧，中间系要经过可能有机会系2-3个月嘅流程都说不定噶噃。 系啊，都有咁可能嘅，即系呢个都有咁嘅要经过呢咁嘅流程啊，咁嘅时间嘅。 嗯，咁而其实中间咧会有机会接触到嗰批即系冻肉嘅表面嘅人士，似乎都唔少，系咪啊？ 嗱，咁呢个我就唔认同啊，因为咧佢入咗仓嘅话咧，佢只系一个即系佢全部都有纸箱包装啊、胶袋包装噶嘛。咁佢入咗仓嗰度或者系。转手卖俾人哋都好，但系点样转咧？佢都系即系一粒货一粒货一块卡板咁样去运送嘅，就唔系话逐件拆开嚟逐件搬啊咁样。所以经过人手咧，嗰个咧系好少机会嘅。 嗯， 但系到佢真正交到去门市或者超市咧，喺嗰个期间咧就变咗系多人捉摸得到啦。喺运输上边嗰个过程啦，咁佢就去到呢啲零售点嘅话咧，就更加系多啲人捉摸啦，咁啊交到俾冻肉铺或者街市嘅肉档，咁啊佢哋会搬嚟搬去啊，嗰度会多咗人接触咁样。 嗯，咁因应而家咧，深圳就检测到有一份嘅巴西进口嘅冻鸡嘅表面啦，就对新冠病毒嘅核酸测试系嘅个检测结果咧系呈阳性啦。咁你哋自己行内咧有冇话即系去喺成个嘅流程链当中做啲乜嘢咧，以减少可能有机会即系感染到你哋嘅从业员啦，又或者系防止啲呢啲嘅冻肉系受到即系个表面受到污染咁啊？ 其实我哋所要做嘅措施咧系有限嘅，有限嘅，因为点咧？我哋就系只系呼吁啲人咧，就话去到零售点咧，啲零售点拆开嚟卖嗰阵时咧，就唔好话唔戴手套啊，直接系触摸到啲肉类咁样啦。 嗯， 其实我哋都系喺运输过程咧，系冇乜嘢可以话系补充啲流动嘅。而家最主要最担心就话咧，去到零售点系啲主妇咧，佢哋拣选冻肉嗰阵时咧，就千祈咧就唔好话用手去直接捉摸啲肉类啦，一定用钳啊或者系戴嘅手套啊，咁样呢个就先可以避免得到。这个直接咧就系染到啲菌咁嘅。 明白呢、这个要小心啲啦，同埋都要做翻啲清洁嘅工作啦。嗱，咁啊，自从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咧，有啲冻肉铺就话，即系巴西嘅肉类制品咧，都乏人问津啊！你哋自己观察到嘅情况又系点咧？ 嗱，呢个香港市民咧就系好敏感嘅，因为第一时间有咩问题咧，因为太多选择啦。第一时间有问题嘅话，咁最佳选方法就话尽量唔好买嗰只产品咯。咁所以话第一时间 而家话巴西鸡翼系染到呢个有呢个问题咧，连带相关嘅产品，因为巴西嘅族类咧，咁佢哋都会即系停一停嘅，暂时都唔买住。咁呢个对于个销情咧，就一定有咁嘅程度喺度影响嘅。 明白，但系对市场嘅供应就未必影响太大啦，系咪啊？因为都仲有好多其他嘅取代嘅啫。 是啊，是这个呢，因为它是一个个别的厂房和或者是单一的批次呢，对于那个供应量呢就不受什么影响的。 嗯， 还有很多厂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货补充啊，这样的。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郑兴，麻烦晒。郑兴是香港冻肉海产零售批发商会的前秘书长，咁佢哋亦都劝告即系各位嘅主妇啦，去街市买餸嘅人士啦，如果你去触摸呢啲嘅冻肉咧，其实自己都要做好啲清洁嘅功夫。嗱，讲到咧卫生嘅问题啦，尤其是系街市卫生问题啦，唔知咧心机旁边有冇啲听众朋友咧，你系喺网络上面睇到有一张相咧，就系讲受和平街市有好几只嘅猪壳咧，即系嗰啲劏咗嘅猪咧，就摆咗喺个地下嗰度，然之后咧有成十只老鼠咧就喺度开大餐啦，张相出到嚟都几骇人听闻噶。咁究竟啊，受和平街市嗰个嘅清洁系点样咧？因为之前咧大家都关注啦，有一啲嘅街市咧有好几个嘅确诊个案，咁亦都令人关注到咧街市嘅清洁状况嘅。电话旁边咧，请嚟观塘区议员张培光啊，张培光你好。 你好，你好，系啊，我系张培光，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秀和平街市不嬲个嘅鼠患情况系如何啊？ 啊，鼠患真系好令人担心啊，系啊，因为琴日嗰张相咧就我摆出嚟咧，咁啊真系引起好大嘅轰动。 嗯， 咁其实呢个鼠患就唔系一日两日嘅事，其实都存在咗一段嘅时间。 嗯， 咁但系我哋自己反映咗之后咧，即系我自己就五月份同领展咧讲过呢个问题，即系嗰个时候都系讲鼠患嘅问题。咁亦都係有唔怕咗啲老鼠呢，就喺個街市嗰啲通道嗰度啦，一到收咗檔之後呢，啲老鼠就喺度走嚟走去喺度跳舞咁樣。咁嗰時候同佢哋講，咁佢哋都好官腔式地回覆㗎嘛，收到會跟進啦。咁但係五月到依家係咪嗰張相出嚟之後，大家就知道有冇跟進到，嗰啲跟進有冇效果。 咁但係啲豬殼呢就咁放喺地下，呢個係咪都係街市慣例嚟嘅呢？ 这个不可以说是街市惯例，这个绝对是不理想的。是啊，因为你说如果将那些猪摆在地下呢，其实是会令到那些市民见到是会更加担心。是啊， 但是其实是不是一向都是这样 的？我自己因为平时他们翻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凌晨很早，我们就见过他翻货的情况是怎样，但是平时我们在街市都望到呢就不会摆在地下的。 唔摆地下，佢哋点摆啊？即系啲铺头未开铺喎。 佢系啦，佢哋都会摆喺个台上面或者系吊住。但系你话如果佢哋晨早可能三四点翻货嘅时候，佢哋推入嚟，如果咁样嘅处理方式咧，咁啊绝对系不理想噶啦。 系因为其实你头先都话即系凌晨翻货啊嘛，咁嗰阵时啲肉铺应该系全部拉晒门噶嘛，都未有人喺度。 系，咁所以呢啲其实呢张相咧，其实亦都系里边嗰啲其他档嗰啲租户啦，咁啊影到，咁就向我反映咗呢个问题。咁我哋一摆咗出嚟咧，就真系引起个轰动啦。因为当初头先我都讲，我哋五月份讲嘅时候，同领展讲咧，一个街市属于领展嘅。咁同领展讲嘅时候咧，咁啊佢哋冇认真跟进过，可能我自己一个小小嘅区议员咧，讲嘢唔够力啦。咁当呢一张相一摆出嚟之后，好短嘅时间啦，都十几万人睇过，差唔多成九百几次嘅分享喺个 Facebook 嗰度，咁就令到好各方面嘅关注啦，亦都造成咗传媒嘅关注，咁先至有个施压咧，咁啊领展咧先至应承咗咧系会彻底去改善呢个街市嘅卫生问题。 咁但系今日咧， 嘅力量系好重要。 今日有冇啲乜嘢发生啊？即系有冇啲清洁工作啊？等等啊？ 我哋都约咗食环署啦，咁亦都约咗领展咧，就去倾呢个嘅问题。咁食环署嚟到，咁亦都俾咗好多嘅改善嘅建议咧。不过我有一样嘢，我亦都系好气愤嘅。咁领展咧就唔肯同食环署嗰啲专门嘅人员咧，就巡视嗰个街市，佢只系肯 等我哋巡完咗之后，咁佢喺个会议室噶啦，等我哋大家去商讨。 嗱，张培刚啊，我想问，即系自从咧街市有好几个嘅确诊个案出现啦，即系我讲紧其他街市啦，秀茂坪街市嗰个清洁嘅功夫，你睇到有冇啲乜嘢嘅改变咧？ 如果恒常性嘅系有嘅，咁包括佢哋会加密咗嗰个清洁消毒嘅次数啦。咁但系我自己认为都系唔够。 嗯， 系啊，因为好我会要求佢哋一啲嘢，佢哋都冇做过，例如希望可以加翻一啲嘅体温监测机啦，喺个街市出入口嗰度啦。咁另外咧，亦都希望佢哋有部分嘅玻璃门啊，咁无论街市也好或者商场也好咧，咁都希望佢可以长开啦，就避免啲市民去推嗰个玻璃门咧，减少嗰个接触。 嗯，呢啲都系希望佢哋做嘅，亦都系有待解决嘅问题嘅。多谢晒你啊，张培刚，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张培刚系观塘区议员，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啦。头先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巴西嘅进口冻肉啊嘅情况啊。你自己而家去街市去买嘢去帮衬嘅时候啊，咁其实又会唔会多加留意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跌9%，同第一季嘅9.1%跌幅相若。但经济在第二季后期有回稳的迹象，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经济微跌0.1%，远少于第一季的5.5%的跌幅。政府经济顾问欧石雄表示，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按年录得历来最大的14.2%实际跌幅，反映疫情威胁和社交距离在季内严重干扰本地消费活动，以及外访旅游业因为旅游限制而陷入停顿。政府说，香港的短期经济前景仍然有高度不确定性，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四月底时候的-4%至-7%，向下修订为-6%至-8%。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占46宗，源头不明的个案有9宗，另外有大约30宗初步阳性个案，37宗同早前的个案相关。葵涌货柜码头再多3宗确诊个案，令群组增至23人。另外再有外佣确诊，旺角长兴大厦单位多1人确诊，患者听到新闻之后自行前往测试。荃湾一个外佣宿舍有多一名的印佣确诊，旺角雅兰稻香酒家群组再多一宗确诊，新增2宗的输入的个案，分别是由埃塞俄比亚来港的机师，潜伏期去过巴西和非洲，另外有一名印度回港学生。香港酒店工会引述消息指，一批内地获豁免检疫的医护人员今日将会入住沙田第一酒店，酒店已经预留大约30间房。沙田第一酒店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便透露是不是已经开始入住，重申内地检测人员抵港之前已经进行病毒核酸的测试、强制隔离观察，抵港之后再进行第二次测试。亦都有报道指，一批来港视察检疫进度的内地人员入住北角城市花园酒店。本台致电酒店查询，职员话不能透露，但酒店正在装修，酒店预订客房的网页就显示无法订房。本台正就事件向食物及卫生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查询，未有回复。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早前发出招标文件，计划建立一套感染风险通知系统和应用程式作测试。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說，據他向政府了解，市民可以自願在手機安裝應用程式，當他們去到商場或者食肆的時候，就開啟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當衛生署追蹤到有確診患者曾經在14日內去過有關的商場或者食肆，就會向市民傳送資料。應用程式會記低地址的資料，但不會上傳至到去任何的系統。方寶橋說，程式的成效要視乎安裝和使用人數，以及餐廳和商場是不是張貼二維碼，除非系統結合其他的科技和健康碼措施，否則私隱是並非有很大的顧慮。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應用程式不能夠完全取代個案的發現和追蹤工作。商場每日的人流大，未必每個市民都同確診者有近距離接觸。如果傳送給每一個曾經去過的市民，可能會造成虛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立德台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窝尾。重复一次，就是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立德台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是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窝尾。至于较早时康庄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近爱都大厦车多慢驶龙尾坚尼地道。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那段挤塞，龙尾排回去界限街，龙尾是排到去界限街，影响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桥底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刚才同大家讲到啦，就系一啲进口嘅冻肉啊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就系一啲街市嘅卫生问题。咁啊，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倾倾嘅。嗱，头先讲到系秀茂坪街市啊，电话旁边啊就请嚟啊领展嘅企业传讯主管尹彦超嘅，尹彦超你好。 你好， 系啊，嗰张相咧都真系相当之得人惊，成十只老鼠喺度开大餐。 其实我自己睇过，其实我都觉得好不安。不过就其实咧，我哋都见到呢张相之后咧，都好关注呢一啲事件啦，同埋个问题啦。所以咧，我哋都采取都有啲唔同嘅措施咧，希望咧可以去根治呢个情况，确保翻公众嘅卫生。 例如咧。 即係好似昨晚咁開始啦，我尋日見到呢個情況之後咧，我哋即刻已經安排咗咧專業嘅滅鼠公司咧，等昨晚即刻去現場咧去進行滅鼠嘅工作啦。今日咧我哋都有邀請一啲滅鼠嘅專家咧去到現場咧，去睇翻究竟即係而家鼠患問題究竟係可以點根治？咁佢哋都有幾多意見我哋都會睇睇而家係可以點樣去改善呢個情況。咁另外啦，就即係我哋都其實都一路都有要求咧，其他街市所有嘅我哋嘅檔户咧，都要遵守我哋嘅守則啦。我守則成日規定咧，所有嘅檔户咧係唔可以將啲食物咧係擺喺地下度處理或者放置。咁譬如就住今次嘅事件啦，我哋都已經即時勒令咧呢個有關嘅呢一個檔户咧係即時停業啦。咁都即係希望咧可以咧俾翻我哋嘅即係嘅客户或者我哋嘅居民咧一啲信心啦。 嗱，尹彦超，你哋话揾咗滅鼠公司去睇啦，咁但系区议员就话其实五月已经同你哋反映秀茂坪街市嘅鼠患问题，话你哋一路冇处理到噃。 其实咧秀茂坪街市咧个情况咁嘅，响之前咧我哋咧系我哋系判咧俾呢一个我哋嘅整体营办商咧去经营。咁我哋其实之前一路咧都有即系就住问题咧都有同。我哋嘅承辦商即係承租商咧，去即係反映嘅情況。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個問題不太理，一路都可能即係有需要改善啦。咁喺我哋七月咧，我哋咧就將個街市接手翻嚟，我哋自己直接經營。咁我哋接手經營之後咧，其實都好希望咧可以咧就住翻個街市嘅環境咧去做翻多啲即係多啲嘢啦，去做多啲改善同埋更新咁樣嘅。咁所以就即係我哋。接手之後咧，都發現咗有即係都有啲問題啦。咁所以譬如鼠患咧，其中一個即係可能一路以來都或者係即係佢上一個承辦商經歷過，而我哋都見到係有需要根治嘅問題。所以我都希望咧係可以透過啲唔同嘅方法，睇下可以咧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 即係其實係之前嗰個承租商，你哋覺得做得唔好啦。 其實我咁係有改善嘅空間咧，嚟到好多嘢。咁例如，譬如我哋接手咗之後咧，我哋都發現咧，街市裏面嘅渠道咧，個淤塞嘅情況比較嚴重。咁譬如洗完個街市地之後咧，啲水好似去唔到水咁樣嘅。咁我哋之前咧，即係我哋響接手咗一個零月啦，都發生過有幾廿幾十次嘅一啲嘅渠道淤塞嘅一啲嘅情況出現。咁我哋所以都要揾人特別去睇咧，揾嗰啲我哋揾個通渠嘅承辦商去睇過啦，咁發現其實咧啲渠道裡面都有啲即係有啲好即係好多即係不同嘅嘢，例如有啲發泡膠粒啊，有膠袋啊，仲有啲就有埋混凝土啊，咁樣情況都好異常啊，所以我哋都要翻啲時間咧去睇下去去即係希望可以執翻正同埋去整理翻呢啲咁樣嘅問題咯。 你头先就话，即系其实你哋规定啲档主咧唔可以将啲食物摆喺地面啊。咁我相信呢个规矩就唔单止应用喺秀茂坪街市啦，亦都系应用喺咧你哋属下所管理嘅所有嘅街市啦。咁但系啲人去送货嘅时候就系凌晨时分啊嘛。咁啲猪壳摆咗喺地下嗰度，某程度上即系可能有唔少街市都有一个咁样嘅惯例情况噶。咁你哋點樣去確保冇人會繼續係咁樣將啲豬殼凌晨運咗嚟就唔會擺喺地下呢？即係有啲咩方法做呢？會唔會加強一啲嘅巡視呀？定係會點做呢？ 其實呢我哋一路呢都有保安呢係喺我哋嘅街市即係當間嘅。咁佢哋如果係啲送貨嘅工人運咗啲豬入嚟我哋嘅場嘅話呢，咁我哋都會都會睇一睇住佢哋嘅。 即係凌晨時分有人入嚟，其實係知嘅。 唔知㗎，因為唔係話，因為如果唔係個街市，譬如即係唔可以話俾人出入咁樣㗎嘛，其實。 嗯， 嚇， 鎖住嘅嚇。 咁當然喺現場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你話會唔會係可以所有嘅情況都可以去即係睇到咧？咁有陣時就即係呢個就有啲個別嘅情況可能好難避免。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哋其實咧都有同啲唔同嘅街市商會都有同佢提醒過，或者係同佢哋即係有啲要求，就係話咧佢哋有啲人譬如佢送貨嚟到嘅時候咧，佢哋係要遵守一啲嘅守則嘅，例如話嗰啲食物如果係一啲譬如話菜啊，或者係一啲肉類啊啲咧，儘量就係要有如果譬如有傷嘅，梗係要冚好佢啦。咁如果豬肉嘅話咧，我哋就希望佢要求佢哋咧係放響，即係唔可以放在地下啦，要放翻上佢台面度啦。咁或者如果揾啲布冚住啦，如果可以嘅話，咁呢個我哋都有即係俾啲指引咧，去俾啲檔户咧，希望佢哋遵守嘅。咁就住呢件事件之後咧，我哋會加強翻我哋嘅巡視啦。咁希望咧，我哋嘅檔户咧都會跟翻我哋嘅守則去經營。 是嗱，尹賢超由一個整體嘅角度嚟講啦，自從咧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啦喺街市入邊揾到之後啦，咁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咧，全香港唔同街市佢嘅清潔衛生情況嘅。咁譬如以你哋領展下低即係所管理嘅街市而言，有啲乜嘢嘅清潔功夫或者有啲乜嘢嘅防禦措施咧，係曾經做過咧？無論講緊係清潔啦，又或者係街市嗰個通風嘅上面，有啲咩做咗咧？ 其實咧我哋自從有發生之後啦，我哋對於街市嘅清潔場嘅狀況咧，都即係非常之關注嘅。咁我諗用一啲黑色漂白水去清潔主要嘅通道啦，我哋嘅一啲嘅公共設施啦，垃圾站啦，呢啲係基本上係指定工作嚟嘅。咁另外啦，咁當然就有一啲個別，如果係一啲我哋認為咧係個病毒傳播風險比較高嘅一啲嘅區域嘅街市咧，我哋咧就都已經曾經進行過一啲嘅噴霧嘅消毒，咁就係就請一啲專業嘅公司啦，去喺全場咧係做一啲噴霧嘅消毒，咁就希望係可以咧就即係減低咧嗰啲細菌喺依附喺我哋嘅場裏面嘅機會啦。咁當然咧，其實仲有一樣比較緊要嘅就係通風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特別去檢查翻咧我哋嘅街市嘅通風系統，又即空調系統，咁去清洗佢哋嘅隔塵網啊，嗰啲問題嗰啲，咁就睇希望咧去就住希望個街上面嘅空氣嘅流通咧，係可以改善到咧，就即係個裏面嘅通風就唔會令到啲病菌係可以積聚咁樣咯。 嗯， 咁另外就譬如另外一個我諗我哋覺得比較緊要嘅措施咧，其實就係口罩，因為其實。咁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啦，其實我哋都有不少專家都提醒過即係大眾啦，就係話其實戴口罩係比較緊要。咁所以我哋就住呢樣嘢咧，我哋自己嘅職員啦，我哋嘅檔販咧，我哋喺好早階段已經要求佢哋一定要戴口罩，即係就算響未出嗰個口罩令嘅措施之前。咁而家有埋政府嘅措施，要求室內都要戴口罩咧，咁我哋都會加強巡查啦，都希望所有嘅嚟嘅訪客咧都係遵守呢個措施。 嗯，即係其實有巡嘅，即係如果啲店主係冇戴到嘅時候，你哋都會做翻一啲相應工作嘅，係咪啊？ 有㗎，其實我哋勸喻啊，或者甚至警告佢哋咧，就要做翻呢樣嘢㗎。咁因為呢樣嘢咧，我哋覺得戴口罩對於防止呢個病毒嘅散播咧，係比較即係有效咯，即係或者病人因為防止病毒嚟到，即係感染咪比較效咯。咁當然啦，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探熱嘅設備啊，同埋我哋咧喺街上面咧都會有一啲洗手即係潔手嘅消毒液啊，咁俾一啲場裡面嘅訪客啦，同埋我哋嘅檔户咧都可以使用嘅。 明白。 系啦，咁样咧，个别当我都会提供埋一啲一定使用嘅手套啦，俾档户同埋俾一啲入嚟嘅访客啦，佢哋可以用咧，咁减少接触一啲生肉啊嘅或者一啲蔬果嘅一啲嘅机会。 系好啊，唔该晒你尹贤超倾到呢一度啊，系尹贤超系领展企业传讯主管嘅，电话号码187231，你有啲咩睇法咧，陈生？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系听到， 其实上咧， 我覺得佢係講大話咯。 嗯， 根本咧，佢其實我源頭咧唔係俾口罩，唔係俾洗手液，而係你喺朝頭早四點至五點鐘嗰啲豬啊、嗰啲腸粉啊、嗰啲嘢咧嚟嗰時咧，你係要監管佢哋嘅。 嗯， 你所有街市咧係所有的豬，你可以去睇下四點至五點。只只豬都是擺在地下度，跟住咧唔止豬、哦，腸粉啊、雞翼啊，樣嘢佢哋都係即時咁做 嘅。即係你講係一籃籃運貨過嚟嘅時候，都係就咁擺喺一籃籃擺咗地下。 係啊係啊，因為係嗰個當時咧係未開檔噶嘛， 係 未開檔，咁你叫佢啲豬擺邊度？未開檔，你叫佢啲雞翼擺邊度？你開檔，你叫啲腸粉啊嗰啲嘢咧擺邊度？佢擺地下咯，擺地下嘅話，整個街市最嗰陣時係最清靜嘅啦。啲老鼠咧就最得閒嘅啦。 嗯， 其實佢應該係監管呢樣嘢嘅，唔係監管之後派洗手派手液啊，派口罩嗰啲啊。 你係咪自己目睹過呢啲咁樣嘅情況㗎？ 嗱，其實上咧我係翻夜晚嘅，我收四點鐘，收四點鐘翻嚟咧，我住過唔同地方。我見到啲街市都係咁樣嘅， 明白。 咁所以咧，不嬲你哋都係咁樣，點解你唔改善呢樣嘢？ 明白。 你係改善係由源頭改善啊嘛，你唔係啊？之後我派洗手液俾你啊。我俾口罩你啦，咁啊改善到喎。 明白啊，多謝曬陳先生。其實唔單止係因為而家有疫情咧，我哋要特別注重清潔啦。其實就算係平時冇疫症咧，嗰個食物衛生問題啊，呢個都值得大家關注嘅。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大家好，又是萧叔叔讲英文的时间啦。有同学咧就电邮萧叔叔就问我哋点样可以形容一个人好读咧？咁确实咧，佢个问题咧其实就系用一个咧比较更加粗鄙嘅字，但系我哋节目咧就唔讲啦。OK， 加上一个名词喺后面嘅。咁啊，形容一個人好讀咧，即系咧，通常就係成日喺屋企啦，即系又好宅啦，咁但系咧又個人嘅興趣又好狹窄啦，又唔係好識同人溝通啦，嗰啲人咧就通常就叫好讀啦。英文咧，我哋通常用一個字就叫 nerd，ok，n-e-r-d， 又係呢一啲咧興趣好宅嘅，就唔係好識同人溝通嘅人，咁你話一個 very very very nerdy，ok，n-e-r-d-y。或者我話：哇！呢個人真係好毒啊 ！We can say he's the biggest nerd I've met。佢係一個咧，我有史以嚟見過咧最毒嘅人。OK，he's the biggest nerd I've met。咁但係nerd 同埋毒咧，其實都有少少意思上嘅用法嘅分別。咁所以大家就自己留意一下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全城皆地，全城皆地，恐龙出没 ！Surprise！ 恐龙癫怒驾到，唔好睇佢声大大，其实呢只百厌嘅恐龙仔有好多货卖，即使你足不出户跟住佢，你都会揾到好多好节目。想知癫怒有咩好介绍？密切留意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1872311。嗱，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解释一下，深圳嗰度检测到咧一啲嘅巴西进口嘅冻鸡翼嘅表面咧，对新冠病毒核酸测试嘅检测呈阳性，即系代表啲咩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公共卫生实验室科学分部主任潘烈文嘅，潘烈文你好。 是你好， 是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即系科普解释一下？咁即系代表咩咧？那个核酸检测呈阳性，咁系咪即系话嗰个系有病毒定系点咧？ 啊，是有病毒在这里，不过呢，啊，但是个病毒有没有感染性呢，这个呢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是测试这个基因的核酸，啊，所以，啊，是有在这里，但是有几会不会有感染人呢，那就，啊，我们暂时没有证据。 嗯，但是，在这里但是又不知道会不会感染人，那这个真的是怎样，其实是要看它那个病毒量是怎样。 咁病毒量呢樣嘢雖然要知道啦，但係就病毒量都唔係確，即係會唔會話到感染人嘅機會係有幾大嘅。最緊要係睇下有冇感染性嘅病毒。咁依感染性嘅病毒嘅話咧，其實就真係要抽取個樣本咧，擺落啊呢，譬如話細胞裏面啦，睇下會唔會感染到呢啲咁嘅細胞。即係其實個病毒可能擺咗一段時間好耐嘅話咧，佢都會失去咗感染性嘅。咁就算有幾多嘅都冇用嘅。 嗯，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单单为咗话，嗰一种产品嘅表面系有一个对新冠病毒嘅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去担心噶咯，系咪啊？ 嗱，咁我其实咧睇翻，应该睇翻嘅实际嘅情况，就系过去有冇咁嘅人咧，或者系咁嘅机会咧，系藉着呢啲咁嘅情况感染咗个新冠病毒嘅。情況呢就是我們看不到有些很強的證據呢，這是一個主要的傳播的無途徑，其實是沒有一個現在這刻是有一個證據呢，是說這些這樣的受了污染的食物呢是會感染到人的，當然我們不能夠排除這個風險，但是現在是這刻呢科學上面是沒有這樣的證據去支持呢样嘅情况嘅， 但我可唔可以即系我咁谂啊？系咪可以当佢咧系一个可能有机会类似即系环境传播因素？即系譬如有阵时大家可能都发觉有啲譬如闷病啊，又或者系啲按钮啊，有机会会有嗰个病毒即系留咗喺度嘅。其实系咪一个类似咁样嘅情况咧？即系等于 一个类似咁嘅情况。咁但系呢个情况究竟啊嗰刻嗰啲？譬如話啲包裝或者食物上邊嗰啲病毒有冇感染性咧？我哋未能夠咧過去證明到。譬如其他嘅情況就係話，可能共處一室，或者係同一個同一班人去咗同一個地方，之後可能第二班人去到同一個地方感染咗嘅，咁我哋就知道係有個證據喺度啊，可能係藉著啲表面去傳播。咁但係如果係講緊食物嘅話咧，啊而家呢刻嘅話咧係未有一個科學嘅證據啦。當然我哋唔能夠排除啦呢個可能性。咁所以就其實呢刻嘅話最好就係將嗰啲樣本咧拎去化驗，睇下究竟會唔會有感染性，或者實質上譬如將啲病毒仔女測試啲喺食物上面，睇下究竟可以存活幾耐嘅，呢啲都可以做啲數據咧做一個參考。 而如果我哋即係作為消費者要預防咧，其實最簡單嘅方法都係你掂過之後就洗手或者係清潔雙手啦，係咪 啊？這個就最緊要，其實手部嘅清潔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掂過呢啲咁嘅受咗可能受污染嘅食物啦，咁就即係需要咧盡快去洗手啦，或者用手清搓手液咧去將呢個病毒嘅感染性減低咗佢嘅。 嗱，如果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有病毒喺度，但係不一定有感染性啦。咁某程度上，我哋需唔需要話即係因此而要做一啲加強嘅進口嘅食物啊？佢嘅表面嘅檢測咧，需唔需要咧？ 這個其實我想要需要的因為就是我們現在知道有這個情況出來的話他們會不會在哪些地方會出現多呢，哪些來的食物會出現多呢，我們都未必完全清楚。當然啦，以我所知的話是政府在某些食物上面是有做測試的，但有測試多少呢就要問回政府了。 是，還有我想說我想請問，如果用一個比較科學化 的角度去看，即是哪些要做多些測試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看回譬如有好幾個國家的，即是美國、德國、加拿大、巴西這些的地方的肉類加工廠都曾經有爆發過，即係新冠肺炎的一堆嘅確診個案嘅。其實我哋係唔係可能要循住呢個線索去睇下，係咪揀選呢啲地方嘅嚟嘅貨品咧，再做一多少少嘅檢測咧？ 這個我諗係最好啦。咁其實因為個病毒本身係怕熱嘅。或者是室温，佢都會喺幾日時間就會失去感染性嘅。但是如果佢雪藏嘅食物啦，或者係一啲急凍嘅食物咧，佢哋嘅病毒嘅毒性可以感染性可以存留好耐嘅。咁講一兩個禮拜，佢都可以仲係有感染性嘅。實驗室上面裏邊講，咁所以咧呢啲譬如話係真係急凍嘅食物啦、雪藏嘅食物啦、佢嘅肉類啦，或者佢 包裝啦，都可能需要做啲測試咧，睇下有冇病毒。如果有病毒嘅話，咁盡好咧就盡快睇下究竟嗰啲樣本當中其實有冇具感染性嘅病毒咧，咁就可以比較全面啲知道個風險喺邊度啦，以至咧可以作出一啲更有針對性嘅預防啦。 另外想請教就係頭先都提過啦，有好幾個國家嘅肉類加工廠咧都曾經有爆發嘅情況嘅。咁除咗係即係嗰個共同原因，除咗係因為嗰、那個佢凍啊同埋佢濕之外咧，其實你哋即係科學界有冇啲乜嘢推斷點解會依啲咁嘅肉類加工廠會有一個爆發嘅咧？ 因為個病毒本身，正如首先講所講啦，佢比較中意凍嘅地方同埋一啲環境係濕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佢哋可能會傳播嘅時間耐啦，咁所以感染即係人感染到嘅機會亦都相對嚟講大啦，咁所以咪好容易喺呢啲咁嘅工作環境當中咧有爆發啦，咁當一個人有嘅話，咁好容易喺啲咁好嘅環境當中啦，對比上嚟講，咁就好容易將個病毒傳播俾其他人啦，或者同事啦，咁以至咧喺個肉類嘅加工廠裏邊咧有爆發嘅機會咯，咁就可能污染咗啲食物或者污染咗啲包裝嘅物品。 即係其實個環境個温度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 係啊，温度好主要嘅，因為譬如話個病毒如果喺四度嘅話咧，佢可以係存留兩個禮拜啊。反言之咧，譬如話喺七十度嘅話咧，五分鐘，咁我哋已經揾唔到個病毒嘅感染性噶啦。 所以都因此理論上咧，我哋煮熟咗啲食物就唔使擔心啦。 係食物上面咧就一定要煮透啦。咁無論單得係咪預防呢個冠狀嘅病毒啦，其他嘅細菌其實都係要高温咧先至可以能夠徹底咁樣殺死嘅。 明白，唔該曬你啊，潘連文教授，麻煩曬嚇。跟住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的大招神龙尾在浸会桥面。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立德台的意外就已经清场，现在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而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挤塞。提提大家啦，全锦公路因为要处理较早前的意外，而家介乎雷公田至到扶麟公园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51号是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加元1.324，人民币6.95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报18,05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5美元，卖出1,949.08美元。港汇指数105.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清场嘅消息。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接近狮隧口。另外喺荃湾大白田街嘅水务工作已经完成啦。去大龙街方向，近住石梨圣约望天主教小学嘅唯一行车线解封。而喺荃锦公路，意外现场的跟进工作都已经完成，荃锦公路介乎雷公田至到扶麟公园的行车线都是已经回复正常通车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后些小北角码头至到维园道这一段都是挤塞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

时间来到晚上的6:42，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都有我们由传媒人帮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今晚呢，我们是分别有杨建兴以及是赵应春在这里的，两位好。 你好， 你好，郑春雄啊，杨建兴都喺度啦。嗱，不如首先讲讲咧一个就传媒相当之关注嘅新闻啦。咁啊，系一传媒嘅创办人黎智英等十人啦，佢哋喺今个星期初咧就被警方咧以涉嫌违反啊国安法啦，同埋咧串谋诈骗等罪名咧而拘捕嘅。咁期间咧，亦都系将佢哋咧系带翻去一传媒嘅即系大楼啦，即系苹果日报中安路嘅苹果。报嗰度啦，系做一啲嘅搜查工作嘅。嗱，咁当然呢一宗嘅案件咧，就引起国际相当大嘅关注啦。咁都好多角度咧可以讲嘅。但系咧，先讲其他角度之前咧，不如先讲一讲咧，喺警方去搜查《苹果日报》嘅大楼嘅时候啊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因为即系两位啊，一位咧就系记协嘅现任主席，一位咧就曾经担任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嘅主席，咁你点睇嗰日嘅安排呢？最主要就系讲紧话有一啲嘅记者，佢哋系喺封锁线范围入边咧停留采访，咁但系咧另外就安排一啲警方系认为可信媒体咧入去封锁线入边咧嘅范围采访。咁至于乜嘢系可信媒体咧，就由警方去界定啦。不如阿赵永春，你先讲讲呢个嘅采访安排先啦，好嘛？ 好啊，嗱，嗰個安排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理想嘅，起碼即係喺處理嘅過程啊，喺個觀感上咧，我都覺得係有啲問題嘅。咁但係呢個咧牽涉到咧，其實就係一啲嘅原則同埋一啲現實執行嘅過程裏邊所出現嘅落差嘅。咁譬如話，如果我哋先講原則啦，咁原則上咧，我就覺得。當然，新聞記者、新聞機構是一個處於人人平等的對待咧，才比較合理嘅。即係話，唔理你電視台是大台好、中台好、細台好，或者你的報紙是多人睇啊，或者係少人睇啊，或者你係偏左偏右啊，咩都好啦。理論上啊，採訪安排咧係一視同仁嘅。咁呢個係一個喺新聞界，我哋覺得係一個基本原則嚟嘅。咁但喺現實處理上咧，又的確咧係會有一啲困難喺度嘅。譬如話今時今日，個個記者個身份同我哋一向認知嗰個係唔係都係咁多年都係一樣咧？定抑或近年其實係有改變咧？咁好明顯咧，近年咧就多咗好多你可以叫新嘅種類嘅記者咧，例如有啲叫做。公民記者啦，有啲係學生嘅記者啦，有自媒嘅記者啦，有啲係網媒記者啦。咁嗰個一視同仁嘅一個原則係唔係都能夠係秉承住，係喺現實執行上亦都可以處理到咧？如果唔係嘅話，咁邊個嚟分邊啲係記者，邊啲先至係公民？或者邊啲係公民記者，或者邊啲其實係學生，呢、這個咧喺我覺得喺過去好多個月嘅爭拗，甚至街頭採訪上邊咧，都係好多嘅一個值得爭議嘅地方嘅。就係話好簡單，就係、是、記者個定義，因為香港嗰個情況咧就同或者同其他啲地方有啲唔同嘅，香港記者冇一個話需要特別嘅一啲嘅牌照啊，或者嘅認證啊咁樣嘅。咁如果我哋認為記者係擁有一個採訪權，但係如果個記者係一個公民記者，咁就變咗可能係一啲公民嘅採訪權。咁呢個權究竟係邊個授予咧？定係話係我自稱擁有咧？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會唔會喺呢個處理上會出現一啲混亂嘅情況咧，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喺上一次咁樣樣，可能警察咧係想試圖咧係用一啲嘅安排去應對呢一個難題，咁但係個效果咧就唔係咁好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始終咧政府同新聞界雙方咧其實唔能夠迴避呢個問題嘅，呢個問題點都要諗一個方法咧，係即係起碼要改善一下。 看看有什麼的辦法呢， 是做到採訪的權利是得到保護，但是 又不至於說呢是出現一個好像逢人都有特權那樣 這樣的情況。所以我看看那個安排那裡會不會大家真的會有一些共通點呢？ 是的，剛才趙永春就講到即記者的定義，不過呢如果我們看回那一天的安排呢，其實有一些國際的通訊社啦，知名的通訊社啦，還有呢有一些香港的即是專業報道的媒體啦，也都是被留了在即是封鎖區出面那裡，即是不可以再靠近呢進去做採訪的。那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他在接受香港零一的访问里面，他就是都说呢，这个是一个最新的试行措施。那其实呢他们的第一阶段的计划呢，就是协助一些呢他们认为不会对他们构成危险阻碍的媒体可以行近一点，而其他媒体可以继续报道的就是等于任何公民记者在公众地方所有的权利，就是在橙底以外的任何记者和公民记者呢是可以继续采访的。咁至于乜嘢叫做信任嘅媒体咧，咁佢就再进一步解释咧，系话要视乎媒体嘅往绩有冇作出一啲警方认为并非专业记者所为嘅行为，包括系咪持平报道、冇参与报道以外嘅活动，唔会阻碍警方执行职务，唔会对警务人员构成危险等等嘅。嗱，咁啊，郑春即系头先我引述咗啊邓炳强嘅呢个说法啦，似乎佢哋嘅安排系唔系喺记者嘅定义之上再加诸咗一啲嘅条件呢？ 是啊，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了。这个也是我刚才所说的原则上和现实的落差。原则上呢，我都是觉得是有一个采访权利人人平等，不论大小机构都一视同仁，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但是在执行上，如果真的在客观环境不能够人人 都有份的时候，那就需要了选择性。咁個選擇性係基於咩咧？嗰、那個係基於係一個用一個叫友好媒體咁嘅作為一個區間一個區別咧，呢、這個就比較上係難信服嘅。特別係咧，即、就、係、是、你講到明嘅時候咧，就更加會引起咧即係好多嘅爭論嘅，因為好老實好現實講啊，即係其實全世界好多政府咧都會將地方的媒體咧分一些叫做友好啊，或者有些冇咁友好啊。我想每個政府可能自己心目中都有啲咁嘅間，即係嘅區間喺度嘅。而喺放料嘅過程裏邊咧，好明顯咧就有啲親疏有別嘅一個現實嚟嘅，即係等於以前啊英國人統治嘅時候咧，成日獨家嘢咯，喺南華早報嘅係嘛，咁即係。即係我哋比較難攞到嗰啲咁嘅材料嘅，咁啊，就算而家你見到可能好多政府嘅信息都係透過啲比較上叫親建制嘅報紙出啊咁樣啦，咁所以每個政府咧可能喺實質執行上佢哋自己咧都有把尺度下，呢、這個就即係呢個我即係我唔懷疑係有咁嘅情況，咁但係當你宣諸於口公開話喂我用呢把尺嚟度。度採訪定話唔採訪嘅作為一個我嘅標準咧，咁就我覺得你講到明嘅時候咧，就大家有得爭拗啦，係嘛？你冇講到明，大家仲喺度即係覺得可能係你操作上或者你自己一個判斷。但如果你講到明嘅時候，邊個叫友好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喂，咁即係點啊？自己優先有啊？即係唔係自己優就冇啊？咁呢個就好難令人信服咯。 嗯，吓嗱，杨建兴，你作为记协主席咧，你哋就去信过警务处长啦。咁佢今日咧就有封回信嘅，佢就话咧系警务处系完全同意新闻自由系香港嘅重要基石，亦都一向尊重新闻自由同传媒采访嘅权利嘅。咁佢就话即系八月十号咧嗰个嘅行动同埋安排啦，佢哋咧系透过传媒联络队咧喺 現場協調，俾部分包括電視、電台同報章等傳媒機構咧，能夠進入警察嘅封鎖區內，以較有利嘅位置咧進行更近距離嘅採訪，喺唔影響執法行動嘅情況下咧，增加警務工作嘅透明度。亦都話咧，呢一個嘅安排係屬於試行性質，目的咧係希望喺既有措施之外咧，為傳媒提供更進一步嘅協助，即以增加警務工作嘅透明度嘅。你又回應一下，即係佢哋呢封嘅回信能唔能夠解答到你哋嘅一啲嘅疑慮啦？ 嗱，呢啲回應都説話都好漂亮啦，好似係即係協助緊，好嘗試即係協助緊媒體嘅採訪啊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反映咗佢公開講嘅，導致個安排，導致佢身尾即係不斷咁樣解，即係佢嘗試解説咧，其實都反映咗一啲好唔同嘅一啲好基本嘅價值概念原則嘅嚇。即係點解其實我自己個觀察，其實媒體就算可能對一啲問題對一啲嘅會有啲睇法唔同，但係喺呢個問題嗰度咧，其實點解公平即係公正嗰個準則好重要咧？因為我相信喺現實嗰度，即係你官員同一啲媒體個關係，即係所謂親疏有別，我諗呢個係無可避免嚇，即係有啲傾得埋啲，有啲佢會覺得即係冇乜偈傾啊咁。有時啊可以即係吹下風啊，放下料啊，食下飯啊咁。呢個我諗係全世界都會有嚇。但係嗰日個情況係一個公開一個咁即係公眾好多媒體都去採訪。嗱，如果係話個地方唔得，又或者係咧佢當呢個係一個官方嘅採訪活動，好似一個特首記者會。警察在警察總部的記者會，咁咧就係要嗰啲有邊啲證件嘅先至入去嘅。咁你嗰條線咪好清楚咯，即係攞住嗰啲證件嘅，有嗰啲證件就可以入去。嗱，但係嗰日唔係咁樣，有曬證件嘅其實嗰啲香港電台啊，香港電台當然係有啲佢話係溝通啦、另外嗰啲外電啊，咁我都睇住有啲係美聯社，有啲係中東電視台，全球國際性嘅媒體都唔俾入去。咁咧就個解説咧就即係講到亂曬龍嘅，即係當然佢出嚟講就係話首先即係提到嗰啲啦。嗱，頭先提到嗰啲咧，我哋覺得即係始終就覺得好大問題咧，就係嗱，如果你講到就係唔俾入去嗰啲，就係因為你過去咧就冇咁合作，甚至係妨礙佢哋去採訪咧。嗱，呢個真係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即係話冇得入去嗰啲咧，就係你曾經過去咧，佢認為你妨礙，你都可能唔知道發生咩事，幾時幾後你個記者做咗啲乜嘢，係邊個記者？我相信任何傳媒機構咧，即係如果即係你一個咁大單嘅嘢，即係冇派咗隊人去又唔俾入去，然後話俾你聽個原因係咁樣嘅話咧，即係冇可能係服嘅。你即係你唔係講得咁清楚嚇，然後就調翻轉講咧，就係話你合作嘅咧就有着數。即係阿處長咁樣講咧，即係我覺得真係坦白得可愛。咁樣嘅話咧。傳媒是不是即你乖就即多粒糖食？我相信咧，香港即個社會唔好話媒體啦，個社會我諗都完全唔接受到即呢一種咁樣嘅準則原則背後同埋背後嘅一啲嘅思維嚇。咁所以嗰日即特別係之前從來冇聽過有啲咁樣嘅安排。然後他就話是一個試行，即係我會覺得是太，即係我老實講，我覺得太兒戲了，即係一單咁大單的新聞，你然後話我今次是試行下一啲嘅安排，即係我真係老實講，我想像唔到，即係點解即係拉翻闊啲，就係話而家個政府是點樣運作？嗱，依啲即係對，即係話安排傳媒嘅嘢。我相信就是政府新聞處啦，佢有一套嘅安排啦。特首記者會又好，或者其他政策局嘅記者會又好，四點半嘅即係抗疫嘅記者會又好，都應該係一套嘢。咁然後你部門可能有時有啲做法有少少唔同。咁但係總唔能夠一個咁大嘅轉，即係一個咁，我會覺得係一個大嘅原則性嘅一個 做法唔同嘅，即係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第啲部門又會即係睇翻你啲媒體係咪合作，係咪持平，咁然後先，然後又會畫兩張名單，一張就係即係政府新聞處嗰張，另一張就係佢自己嗰張，用佢自己嘅一啲準則。嗱，係好有問題㗎呢、這個，即係我真係唔明喎，即係點解？咁快拱咗呢啲出嚟，然後嗱，我相信我懷疑嚇，冇乜同行家傾過，冇乜同一啲媒體傳媒傾過嚇。 係嚇，嗱，另外咧，頭先亦都有即係除咗係講到話嗰日啦，佢哋喺將軍澳嘅安排啦，咁亦都佢哋話即係俾啲可信媒體就靠前啲啦。另外一個都係涉及到採訪問題，值得關注嘅咧，就係喺八月十一號啊嘅夜晚啦，喺旺角咧嘅一。啲嘅商場出邊啦，咁啊，由於有人群聚集啦，咁啊，有記者咧喺採訪期間咧係被警務人員咧係推撞嘅，咁亦都係同樣啦，出現另外一個頭先阿徐永春講到可能涉及到記者定義嘅問題啦，就係一啲網媒同埋學生記者咧就被警方咧發出一個限聚令嘅告票嘅，嗱呢個似乎亦都係一個。老問題喎，阿趙永春，即係雖然我哋話記者嘅定義嘅問題，你頭先講話要去解決啫，咁但係似乎係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發生呢啲事情嘅時候，呢個會唔會係導致到警方同埋傳媒嘅關係，同埋甚至係社會嘅關係越加緊張，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大家對於警務處或者係警隊咧嘅一啲形象印象咧？ 嗱，我覺得咧呢。由於即香港的情況咧，同可能同好多國家不一樣，我哋冇一個叫做發記者證的制度，或者我哋冇一個標準，或者係咩人可以揸住某一個證去到一啲譬如啲罪案現場採訪啊，其他人又不可以進入啊咁樣。由於我哋冇呢種咁嘅安排咧，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過去街頭上、喺現場上、喺任何新聞發生嘅地方咧，警察同記者嗰個衝突咧，係經常都會發生嘅。咁我覺得嗱，點解以前咧，即係譬如我喺街頭做個小記者嘅時候，幾十年前嗰啲咁咧，嗰個情況會少好多咧，因為大家係願意對對方尊重，即係話警察亦都尊重記者嘅工作，記者亦都尊重警察嘅工作。誒攞料嘅時間咧，大家會盡量唔會妨礙到對方，亦都尊重緊對方嗰種即係工作嘅過程。咁嗰陣時咧，如果係咁咧，就嗰個爭執自然咧都會少好多，因為唔好話冇啊，但係都會少好多。 但係而家因為係大家個情況都相當之唔同啊。嗱，不過咧，不如兩位我哋先聽一節七點鐘新聞啦，翻嚟繼續傾呢個議題啊。 至於未來會印刷量是視乎需求，亦都不知道增長可以維持多久。另外，在警方的拘捕行動之後，一傳媒股價出現波動，證監會日前說會密切監察相關交易活動，張劍雄就說不會透露證監會的事，但說買股票是支持不到公司。黎智英接受彭博访问时话，有人买公司股票以示支持同埋表达愤怒，推高咗股价，但佢叫投资者唔好咁做，因为公司基本面无法支持升势，警告投资者会蚀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北角码头嘅中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就消散。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咧，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始创中心一段交通仍然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港铁站对开。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镇安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城墙道去观塘、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桥底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林小鲁， 警方解释即系点解某啲传媒唔可以入场做采访咧？有讲过传媒嘅规模啊，有冇妨碍过佢哋嘅工作啊？呢啲线系几时画出嚟嘅？即系我用一个比喻，系咪话个学生曾经曳过就唔可以上堂嘅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继续回来我们同两位的传媒人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继续找回赵映春和杨建兴两位出来，你们两位好。 Hello， 头先咧就同阿郑春啱啱倾紧咧，系早两晚啊，喺旺角出边咧，警方执法嘅时候咧，亦都系用限聚令票控咗一啲学生、记者同埋网媒啦，咁样吓，系继续。 系，我就觉得就呢、這个情况咧，始终咧冇办法解决得到咧，就系翻翻去嗰、那个原則就係話，而家所謂記者個種類咧，係遠比以前咧係多好多。咁以前咧，當嗰個環境比較簡單嘅時候咧，咁警察同記者某即係好多時喺一啲嘅新聞嘅現場上邊咧，大家都會叫做互相尊重，而識得去自己嗰條線咧劃喺邊度咧，就唔會妨礙到對方嘅工作嘅。咁當年可能阿 Chris 都會記得啦。當年警察公共關係科個阿頭咧就係Irene。咁佢同啲媒介好多時咧都尤其一啲大案發生嘅時候咧，喺現場落到去咧， 佢都會同大家咧係做一個默契，嗰條線畫喺邊度，未必需要拉咩橙色帶，咩都唔使噶啦。即係咁，但係嗰個時代同而家就好唔同啦。因為而家嗰個新聞媒體嘅平台咧都五花八樣啦，唔係淨係電台、電視、報紙咁啦，咁好多好多嘅新嘅媒體嘅平台，於是乎咧亦都湧現咗好多新嘅品種嘅記者。咁呢啲嘅記者同傳統嘅記者咧，好多時咧就未必，甚至未必咧係會大家認同大家嗰個做嘢嗰個模式嘅。咁所以咧，亦都由於嗰個媒體嘅競爭咧，係遠比以前激烈。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個你話大家需要有默契啊，同執法者大家會唔會大家好容易去尊重對方工作咧？這個咧就似乎就越走越遠嚇。我亦都從過去幾個月，亦都睇到好多時候咧，唔排除有啲警察咧。非常之粗暴啊！語言上啊，對現場嘅記者，咁亦都現場嘅記者，亦都好多咧借頭借路啊！亦都即係大家都唔需要即係否認咧，就係亦都有啲對罵或者用啲即係好難聽嘅語言啊咁樣。咁喺咁嘅氣氛之下咧，其實咧要講話大家互相尊重，大家點樣尊重對方嘅專業執行咧？這個就真係好難。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打破唔到呢個咁嘅即係缺口咧，其實只會嘅情況咧係大家會僵持落去嘅啫。 楊健興，這個關於即係邊啲先至係記者咧？這個問題咧，係咪始終冇辦法同警方嗰方面傾得埋攣咧？ 首先好簡單，即係阿春嗰句咧，即係對罵嗰度咧，老實講，即係初期咧，即係有啲記者都同即係都重即係想拗嘅，即係有啲嘢，即係你譬如話你完全影唔到啊咁，即係有啲攝記又好，或者係 camman 又好，完全影唔到咧，你真係想同佢拗，但係即係好耐咧已經唔敢拗啊，真係，因為咧即係喐下咧就已經係查證啦，咁然後可能拉你啦，阻差辦公啦。咁呢個係真係越嚟越困難，其中一樣嘢嚇，就係、是就算係傳媒聯絡隊咧，都冇得，即係好難有得傾嚇。咁呢個係好難搞嘅一個問題。另外就係當然，首先阿春提到，我覺得始終同即係首先提到 Irene Yao 咧，就係邱李次恩啦嚇，即係 前新聞處處長咧，好耐之前 啦。嗰啲年代咧，而家個年代咧，始終有啲係嗰個社會變化、媒體嗰個生態嘅變化。好而家好多所謂即係我哋所謂公民記者。我哋見到咧，今次咧一啲中學生咧，其實即係嗰個意識同我哋嗰啲年代真係唔同。佢會覺得即係我攞部手機，我自己落去喺透過嘅即係 Facebook， 我做直播講翻件事發生啲咩嘢，同埋其中都有個因素就係話佢會覺得而家你啲即係主流傳媒歸曬邊有啲嘢就古仔即係影啲唔影啲，又或者咧出咗嚟就係幫邊即係幫呢、這個幫嗰、那個。嗱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要即係接受或者即係客觀存在嘅一啲嘅變化。咁媒體多咧，我相信都係一個趨勢。另外有個即係獨特嘅因素，當然就係始終反修例之後，即係引發嘅社會嘅關注參與程度咧，即係我相信幾十年未見過啦嚇。即係全城其實係都係。講緊嗰樣嘢，咁你好自然咧，就係即係啲中學生、大學生，其實佢哋都想知道發生咩嘢，佢哋都去報道埋一份。嗱，有一個咁嘅因素，所以會見到呢段期間咧，就算呢段期間其實警方咁硬，喐下就發告票，仍然咧都其實即係咁多嘅一啲其他嘅媒體去。我相信即係件事唔知幾時完啦，而家咁都即係當然應該都唔會一個正常嘅狀況，落去都會即係都會少翻啲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件事真係完曬或者嘅話，但係我哋都要即係面對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過去嗰套報章登記媒體電台就即係攞牌。 咁都要面對就係話啲學生媒體公民記者嗰個問題，咁都係要傾嘅嚇。咁但係難搞嘅就係話咧，我哋其實都想即係、就是、老實講，都想同即係警方可以傾到，睇下可以即係點樣嘅一個處理。但係而家咧，佢哋個做法咧，基本上都覺得冇得傾，單方面嘅。你就見到，無論係喺一傳媒外邊又好啦。或者是他而家向嗰啲無證嗰啲咧，就即係1200蚊，即係違反犯罪法限罪令，違反限罪令咁樣嚇，用一個咁嘅方式係去唔俾嗰啲記者採訪。咁我哋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辦法嚟嘅，呢個係會製造更多嘅一啲嘅矛盾衝突啦，同埋啱啱你提到嗰件事咧，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對一個學生記者，使唔使真係咁樣，好似觸犯咁樣啦？即係係相當之暴力，其實同埋而家嘅一啲聚，即係集結咧，其實人數真係少咗好多啦，已經。大家你睇下呢一兩日嗰啲咩和你 lunch 啊咁樣嚇，即係小貓幾隻啊咁樣。即係限聚令嗰發局票已經有影響啦，同埋即係之前即係警方嗰個執法啦。咁現場嗰個狀況其實都應該同過去咧係冇咁大型。你就算七一好似人數比較多啲，但係同過去嗰啲一百幾十萬啊、一百幾十萬已經好唔同。 嗱， 咁點解即係仲係用一個咁嘅方式咧？ 嗱，另外一點咧，亦都係涉及到警方星期一嘅時候以搜查令咧搜查一傳媒大樓嘅事情係相關嘅，因為當日咧由蘋果日報佢哋本身嘅直播嗰度睇到咧，就係佢哋喺搜查嘅時候咧，係有翻閲到一啲辦公台上面咧嘅一啲嘅筆記啊，同埋文件啊咁樣嘅嚇。即係如果根據翻相關嘅報道啦，就係入邊涉及到一啲可能佢哋嘅採訪主任嘅辦公台上面嘅筆記啊，同埋文件等等，咁亦都係喺《蘋果日報》嘅總編輯羅偉光咧，係要喝止佢哋嘅。咁根據咧當晚負責去做呢個搜查工作嘅國家安全處嘅高級警司李桂華啦，佢就話咧，即係其實警員咧翻閲文件咧係做一個雙重嘅測試，以確保咧係冇攞走一啲新聞材料，而警員咧係做緊一個即係 scanning 啦。咁佢亦都話咧係得悉做法引起懷疑同批評之後咧，已經下令中止，即係停止呢個嘅搜查啦。嗱，兩位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去即係報館入邊咧去做一啲嘅查案嘅工作嘅時候啊，咁警方當日處理嘅敏感度，即係兩位點樣去評價或者評議咧？趙永春。 當然個觀感咧就唔係咁好噶啦。這個又係翻去咧我哋所講嘅一個原則同埋一個現實嗰個落差。嗱，原則上咧，我哋都覺得記者嘅材料咧係應該受到保護嘅，係唔應該受到其他人咧攞嚟作為其他用途嘅啊，甚至唔好話淨係呢個文字記者啦，有時我哋影到嘅某啲嘅電視嘅片段、新聞片，警察如果話走嚟攞嚟，喂，你影到啲嘢喎，我攞嚟做呢個嚇呈堂證供啊咩？咁我哋都會抗拒嘅呢樣嘢，因為記者採訪嘅材料咧，係唔應該成為執法者嘅眼睛啊，或者同佢哋作為佢嘅耳朵係代佢哋查案嘅。咁呢個係一個新聞學上嘅一個原則。咁但係現實上咧，又會出現一個問題啦。乜嘢叫做材料咧？係唔係有本記事簿我擺咗喺台面，就係嗰個材料？執法者就唔應該掂佢，或者唔能夠去確認佢係咪材料啦。因為新聞材料呢幾個字咧，係其實冇一個特別嘅識別嘅。咁係個記者同埋新聞工作者，佢會確認呢樣嘢係我嘅材料，所以咧就你唔睇得咁樣。咁但係中間呢度嗰個判斷係點樣呢？因為在執法者的角度，是不是你說了算呢？你認為喂這個材料就我們就不望得了，不看得了這樣。所以會出現過就在《蘋果日報》就有警員就去看看桌面那些什麼來的，都會覺得觀感上呢 你去 check 記者嘅材料係嘛？咁、 嗯、 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覺得最大嘅一個即係處理唔到嘅問題咧，就係、是、大家對新聞材料呢幾個字咧，其實都幾難定論嘅。咁過去其實咧最大嘅一個標準咧，就係在於尊重，即、就、係、是、你警察執法者，你尊重個記者嘅攝影機裏面所拍到嘅嘢，話你尊重佢個記事簿裏面寫咗嘅文字咧，你唔去翻查佢，唔會問佢攞嚟睇，咁呢個咧就係對新聞自由或者新聞記者材料嘅一個尊重。咁但係咧，我亦都相信咧，即係呢個係唔係就等同有特權或者法律上係咪站得住腳？任何我話呢本記事簿係你就唔掂得咁咧，呢個咧就會係成為一個法律上嘅爭拗點嘅。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譬如你話李桂華嗰日話，當新聞界提出異議嘅時候咧，佢就停咗。咁我呢個咧，其實亦都唔係話根據咩法唔法例，我相信佢亦都要尊重翻新聞界。你新聞界話呢啲材料唔係你要查嘅嘢，咁佢就話停止啦。咁我覺得即係呢一方面咧，只能夠其實睇唔到有乜嘢明文嘅規定。點樣明文標榜邊啲係材料，邊啲唔係，咁所以咧只能夠係一個相互尊重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做得到。如果大家唔尊重嘅話，大家夾硬嚟嘅時候咧，咁其實亦都好難受得住嘅呢度。 嗯，楊建興。 我相信即係尊重嗰個問題係好，我覺得係核心問題嚟嘅嚇。咁但係今次即係其實好睇到，就係好反映到啦。其實都唔係即係一個事件，即係如果我哋即係連同埋過去即係嗰一年睇到嘅嘢咧，其實警媒嗰個問題咧，我覺得係其實警方對傳媒口講都仲係即係尊重新聞自由咁，但係其實對媒體咧都已經即係相當多嘅我哋都係咁用嚇，即係由敵視到唔尊重咧，其實都會有。咁甚至唔排除有個因素，今次係即係一傳媒啦，一傳媒即係好多嘅一啲報道啊，咁甚至可能多嘅警方警員前線又好，即、就、係、是、管理層又好，都會覺得即係呢個機構係即係對著幹，咁咧就好多嘅一啲報道啊，咁即係我諗唔排除有啲咁樣嘅因素。如果是去到即係搜一個過程，即係個總編輯叫佢即係留意一下新聞材料先至調整咧，呢、這個真係相當之即係令人即係詫異，因為我諗任何政府其實都應該對即係新聞材料、對新聞機構、新聞自由即係呢啲嘢咧，應該有個意識嘅應該嚇。警隊即係係執法部門入啦。我覺得即係成件嘢拉闊啲咧，我自己一路咁多個月即係處理啲問題咧，我覺得個成個警隊其實對媒體有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嘅概念、諗法、認識，那個媒體個角色嘅一啲重要性，即係嗰類嘢咧，我諗都有幾多嘅落差。有時咧，甚至大家都會留意到，佢哋連傳媒有啲機構，其實好出名嘅機構，佢都知道邊個打邊個。嗱，呢啲當然好似有啲枝節，但係都係反映咗其實即係成個警隊一個執法部門咧，對傳媒嘅有啲基本嘅嘢咧，嗰、那個落差真係太大。咁所以會係呢啲因素，我諗就反映咗喺今次即係嗰個處理新聞材料嗰度。因為我覺得因為有啲好基本嘅嘢就係今次嘅個案。起碼公開講出嚟咧，其實係冇同一啲報道有關嘅嚇，因為講緊嘅可能係黎智英或者個集團嘅一啲其他嘅嘢，一啲資話嚇，可能報道咁講資助一啲乜乜，暫時嚟講咧，其實冇似乎就冇牽涉到佢媒體嘅一啲嘅報導。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咁點解同台上邊嘅嘢嗱？如果佢係同一啲報道有關，同個記者嘅啲採訪可能會關，咁咧佢唔係好清楚邊啲有關嘅，咁可能有即係佢會掂到嗰啲嘢咁但係今次暫時又唔係咁樣，咁點解會即係同即係一啲員工個台嗰度咧？咁呢個可能就係一個意識啦，又或者係即係。 嘅一啲問題。 嗱，我哋講翻咧就係依個即係警方咧去搜查一傳媒大樓啦，咁同埋係拘捕咗咧佢哋多位嘅即係高層人員咧所引起嘅社會反應啦。咁首先睇到咧就係第二日嘅《蘋果日報》，佢係印咗55万份嘅。根據佢哋今日佢哋嘅一傳媒嘅行政總裁張劍虹就話咧，佢哋實銷咧係51万份，係創刊以嚟嘅第二高嘅。咁另外就連日嚟，我哋見到咧喺《蘋果日報》嘅報章嗰度咧都有唔少嘅廣告係刊登咗出嚟啦。咁此外咧喺股價嗰度咧，第二日啦，一度咧係升到去高位，係升到去過九嘅。咁今日咧就跌翻去4毫子啦。咁當然其實即係今日張劍虹佢哋亦都有去講過相關嘅情況嘅。咁黎智英咧，佢接受彭博訪問嘅時候咧，佢亦都警告投資者咧，唔好買入一傳媒嘅股票，因為嗰個公司嘅基本面咧係冇辦法支持最近嘅上漲趨勢嘅。咁但係撇除呢種種，我哋再睇埋咧國際媒體對於呢件案件嘅報導，其實呢度即係大家覺得係反映咗啲乜嘢嘢咧？趙永春， 股票突然間飆升10倍、8倍，而嗰個銷量嘅報紙咧，由幾萬份變咗幾十萬份，呢個咧係反映到咧，其實即係好多人嗰個情緒上啊，係唔願意即係接受到咧警察咁高調咁樣咧去對付一個即係佢哋認為嘅一個不友好，甚至係一個敵對嘅媒體。咁呢種咁嘅情緒，一種反射咧，令到啲人咧就即係話：好，我就要買翻10份、8份報紙，精神上咧支持下佢。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喺現實上依個咁嘅做法，甚至你買佢嘅股票啊，佢一路買，大家你又買，佢又買，買到佢升為止咁嘅話咧，其實呢種情緒嗰個宣泄咧，對於嗰、那個我相信對於個報紙嗰個正式嗰個業績咧，就未必好大幫助嘅，因為你印幾廿萬份，你紙價都要喺翻度噶嘛，除非即係廣告係大幅嘅飆升啦。咁所以即係佢哋都啱嘅，講得話提醒一啲小股民或者市民，如果你哋諗住支持呢個《蘋果日報》嘅時候咧，就唔一定話要去即係買佢啲股票嘅。這個是一個未必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但是可以反映一件事，就是他的讀者群或者他的支持者，對於警察這種行動，他們是不會再計較著究竟警察 的行動是不是有根據，或者最終黎先生是不是他們所說的跟外國有什麼 的關係，或者有冇欺詐之如此類嘅嘢，佢哋唔會考慮咁遠，但係感情上咧就即時嘅反應啦，就偏要同你唔中意咩，我偏要同你作對，我偏要支持蘋果。咁但係呢個情緒嘅波動，我相信隨住時間亦都未必會可以維持得太耐嘅，因為大家再理性睇睇嘅情況，就知道未必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咯。 楊建興， 嗱我諗即係。嗱，一傳媒其實好爭議性啦，我諗即係我諗就算行家裏有人好中意，但係有啲人亦都好痛恨。咁咧就即係啲新聞啊、處理啊，咁同埋黎智英本身都係好爭議性嘅人啦嚇。咁所以個反應我諗都係即係混合埋過去可能都唔單止呢一年嘅，即係覺得即係林鄭呢三年咁好多嘢，即係又唔聽市民，咁其實係唔少社會裏面咧，係有一種即係你叫個叛逆又好，或者係政府而家咁講啦，都話係反政府啦嚇，即係政府做咩都會係反嘅。咁我諗嗰啲民意情緒，我諗個政府係要係要諗下重點搞嘅。 點好嗱，聽一節7:30新聞報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6宗属本地感染，当中9宗源头不明。东区医院一名69岁确诊病人离世，累计67名确诊者不治。新增确诊个案当中，一人是住过旺角长兴大厦单位的印佣，有关群组累计3人感染。荃湾张大伟雇佣中心群组多一名印佣确诊，至今4人染病。曾经有确诊印佣入住的铜锣湾希云大厦单位，有一名印佣初步确诊。旺角雅兰中心稻香庆回归群组，时隔多日再多一人感染，累计超过30人染病。葵涌货柜码头亦多3人确诊，累计23人感染。对于源头不明个案比例下降，卫生防护中心提醒，源头不明个案其实累积了不少，不认同数字下降代表疫情已经清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承认，暂时未必会归还用作检疫中心的火炭骏阳村。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骏阳村的第一、二和三座仍然用作检疫中心，提供共1578个单位，占整体单位近六成。当中骏阳村有631个单位正在使用，涉及917人，其余有661是可以即时使用，部分单位有待维修和消毒。政府七月中曾经表示，第一至三座可能十月底才开始入伙，预计较多修葺工作，其余第四、五座本月底入伙。公屋联会认为新做法有违政府原定分两批交回单位的承诺和安排，引起居民极度不满。卫生署宣布，现时在亚博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在下星期二将会迁往机场禁区内的中长客运廊继续运作。卫生署表示，新选址的面积较大，能够容纳更多抵港旅客采集检测样本和等候结果。卫生署又感谢亚博员工在过去几个月协助抗疫工作。由下星期二凌晨四点起，由香港国际机场入境的旅客抵港之后，要立即前往机场禁区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并留在中心等候检测结果，其后才可以办理入境手续。政府下调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早前的-4%至到-7%，向下修订至-6%至到-8%。政府经济顾问欧石雄表示，下调预测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包括环球经济表现在第二季收缩幅度前所未见，访港旅游业相信在短期内难以全面复苏，令经济下行压力大，加上第三波疫情爆发对本地消费带来打击。至於第三季經濟表現，歐石雄說要視乎環球經濟改善程度，不過歐美的疫情數字都有回升，可能阻礙往後的復甦力度，而本港要盡一切方法控制疫情，才可以創造條件增加本地消費，讓經濟復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是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蒲岗村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中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排队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隧道情况， 受较早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意外影响，而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都仲係比较长㗎，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过了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的，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仍然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的园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仲是车多繁忙，龙尾在丁九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桥底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大爆炸，总统奥恩形容城市经历灾难。 事件触发民众上街示威，多名官员辞职，国际社会亦都承诺捐款救助黎巴嫩。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嘅格言好熟悉咁喎？ 失礼失礼。 不过我想话你知咧，星期一至五晚广东广西节目时间有调动啊。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道啊。 我是邓达之，广东广西会提前喺10点半开始，直到深夜12点为止。大家记得早啲开定收音机，或者透过港台网站收听啦。 几时开始话？ 8月17号星期一晚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晚咧，继续咧揾翻我哋两位嘅传媒人啊，杨建兴同埋赵永春出嚟，两位好。 系，系。 咁另外都有一位听众陈先生咧，想加入讨论啊，陈生你好。 是啊，想讲讲头先，我谂唔好转移咗个视线咧，其实就系讲一啲网媒啊、学生媒体啊，佢即系应唔应该个问题。我谂个重点唔喺嗰度，咁全世界都有网媒，全世界都有啲学生报道。譬如我谂而家大家最担心嘅就系当成条街都好似宵禁咁嘅状况，啲人都走晒嘅时候，有百几个记者喺度嘅时候，警方点样处理嗰件事？ 嗯， 我相信即系冇理由，当大家镜头上见到得翻。即係記者喺度嘅時候，而警方係仍然係唔收隊嘅時候咧，然後去喺個鏡頭上喺度捉緊一啲即係係人都知佢一個記者，話知你嗰個網媒定學生媒體，然後仲599知去告佢，即係呢一種咁嘅態度同埋做法，我唔好理佢係咪發牌嘅記者，根本就已經出現咗好大問題，而係唔去討論呢個問題，就不停喺度講話啊，佢發唔發牌啊，佢係咪合資格嘅記者啊？仲有你而家係講緊喺網上成日見到 幾個記者做一個訪問，有一個可能是示威者只是一個人在那裡講緊他自己訴求，幾廿個警察圍住他，跟住擁開曬啲記者，唔好訪問佢，阻住佢，跟住五九九之，嗰啲唔係好多記者個狀況嘅啫，都係咁嘅態度。咁其實係究竟多記者定少記者咧？講緊成條街都喺個暴動狀況之下，有百幾個記者喺度，有幾多咧？全港有幾多媒體咧？係好誇張咧！當世界嘅媒體喺度注視緊嘅時候，然後警方嘅代言人、傳媒工作者走出嚟講話。他們不合資格不合作，喂，究竟這些什麼的講法來的？ 好多謝陳先生的意見。由於有關於記者採訪的問題，我們都談了一段時間，接著其實我想轉一轉另外一個議題，就是美國財政部他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就公布了一份的制裁名單，當中涉及到11位特區的官員、前官員以及是中央官員的。不如我們看一看他們各人的回應，譬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他就說訪美的簽證有效期是去到2026年的，既然他不向往去這個國家，看來可以主動註銷了。另外一位的官員呢是這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他就說是列入了制裁名單的，他說有機會為國家服務是他的光榮，亦都說美國動用絕望和非法的制裁手法進一步加強他認為他一直是處事正確的信念。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呢，他就說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的事，美國想用所謂的制裁作恐嚇不會得逞。特首辦主任亦都是國安委的秘書長陳國基，他的回應就是說美國的他說他和他的家人毫不畏懼，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在這個崗位服務，定當竭盡所能，一切以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為依歸。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就說這個制裁對他而言是不痛不癢，因為他在美國沒有任何資產的。另外一位的中央官員中聯辦的主任骆慧玲就说，被制裁说明他是为国家和香港做了应做的事，他在国外没有一分的资产，他可以 寄给特朗普100美元以供冻结之用。不如两位我们集中讲一讲特区官员对于被列入制裁名单他们的回应，其实反映了什么东西，或者说明了什么东西呢？杨建兴。 最早呢，其实特首就一識自知，嗤之以鼻啊！咁其實我嗰時啊，我以為那個回應落去，如果真係制裁嘅話咧，可能都未必會咁高調啊，或者咁密集式咁樣回應反駁。咁嗰日我記得係一個週末嚟嘅，哇！我見到個成個班子咁樣陸陸續續係各自回應表態咧。咁同埋嗰啲回應咧，我覺得都係一種政治嘅對罵，其實嚇，其實一種政治嘅對罵，講到好不屑啊，或者甚至譬如話中聯辦咁就話我俾100蚊你制裁啦咁樣嚇，見到香港係喺一個，我諗相信可能好多高官咧。真係從來冇諗過喺香港做做官咧，會上咗上咗榜啊！制裁一啲官員嘅話咧，上埋榜。而家甚至講到就係一啲財務啊，一啲信用卡啊，或者其他都可能出咗問題。我諗完全冇諗過香港一個城市一個特區咁咧就喺要會。會而家一個咁嘅狀況嚇，嗱，所以我見到佢個回應咧，其實基本上就係中央，中央嗰個通啦，嗰個語氣啦，嗰個方式啦，咁咧呢個其實當然啦，我諗亦要對佢哋都有啲同情嘅，就係我諗香港官員冇諗過要係一種咁樣嘅喺一啲咁嘅狀況之下去回應，咁所以你見個回應咧，其實就根本基本上都係中央個套。 完全冇咗係香港政府嘅一啲官員或者空間用一啲自己嘅一啲嘅方式。嗱，因為過去其實回歸香港，其實你話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好多同佢哋嘅官員交往，花咗好多嘅一啲時間精力，佢哋嘅一啲經貿處做咗好多功夫。今次咧，其實真係可能真係一鋪輸曬啦，冇曬，即係好多過往做嘅一啲功夫。希望香港係一個單獨嘅香港有自己嘅一個好多嘢，貿易又好，或者係一啲制度又好，海關或者出口又好，一啲制度又好。咁但係我哋今次見到咧。即係而家我諗都已經好難講話誰對誰錯，咁但係個客觀事實咧，客觀事實咧就係、是、我即係真係同即係中央政府命運共同啦，完全捆綁啦，即係中美打交咧，咁咧就夾埋咗喺度，都要打埋一份，有時都要出埋拳添。咁呢個係咪對香港好事咧？我諗可能要落去睇翻轉頭啦。咁但係而家我哋陸陸續續見到咧。無論是引渡條例司法的東西，無論是 Google、無論是、一些官員、以至於經貿、首先提到、即出口、入口美國不可以用香港、製造、是中國製造，那都是 很實在，其實香港要付出的代價。 嗯，哈，赵永春，其实你觉得官员的回应咧，系咪一个香港的方式，定系一个内地的方式咧？同埋另外一样就是而家为难的系咪变咗系银行界咧？ 嗱，我觉得嗰个回应咧，我唔会分佢系一个香港式或者内地式，而系话咧，而家你对即系美国嗰种嘅手法。嗰種嘅干預香港嘅即係嗰個情況咧，即係如果講得我哋講得即係普通人一啲嘅講法，就係你而家踩到上心口，即係話香港最其實最高啊嗰幾個官啊，我唔計內地嗰啲啦，我淨係講香港最高嘅官，你都咁樣踩，即係踩到要制裁呢個制裁嗰個嘅時候。咁你仲有咩幻想咧？仲有咩轉彎嘅餘地咧？你除咗強力咁樣去反駁佢，或者嗤之以鼻，用一個蔑視嘅態度對翻佢之外，根本就冇第二條路行啊！即係當然啦，你個回應咧，就可能係同中央嘅嗰、那個態度咧係一致，但係就算佢今次舉例，佢個如果制裁唔包括中央嘅官員都好啦，我相信站在即係特區嘅官員裏邊咧。你而家咁樣樣嘅時候咧，我唔強力嘅回應咧，我仲點樣可以即係點可以坐呢個位啊？基本上係咪先？咁所以你話嗰個用詞啊、態度或者各抒各法啦嚇，有啲用嗤之以鼻嘅，有啲用即係以為國家服務為榮嘅，即係用點樣講法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一個強力嘅回應咧係必須，否則香港人根本就即係顏面都何存啊？可以咁講。咁另外你話即係美國喺制裁上導致，譬如你話金融界啊，會唔會對嗰啲官員都有啲影響啊？咁我相信多少會有影響。雖然就算冇資產喺美國都好啦，咁但係即係你話銀行，譬如銀行對佢哋嘅。户口啊，帳户嘅個往來特別小心啊，睇下有冇踩到美國嗰邊嘅地雷啊，咁呢個都可能係會造成一啲困擾嘅，甚至你話有中資銀行都話對於佢哋開户會唔會有一個保留啊咁樣，咁其實咧喺銀行界我所了解咧就不嬲咧都對一啲即係政治人物嘅開户啊嘅户口帳目嘅往來啊都係特別小心嘅。因為呢啲都係銀行界裏邊嘅一啲嘅守則嚟㗎，因為佢哋做 compliance 可能都需要做呢樣嘢。咁但係你話今次咁明顯啊，美國出到聲咁高調，針對住呢十幾個人，咁你銀行嗰方面更加係即係拎定要放大鏡去小心應對。我覺得呢個即係都可以理解嘅，特別係嗰啲銀行如果喺美國啊仍然都有好多業務嘅時候。 會唔會因此而有連帶呢？咁樣咁我相信就對被制裁嘅人呢係會帶來一個困擾，帶來一個不便。咁但係正如佢哋坐得呢個位置，代表得香港最高嘅即係權力嘅官員，咁唯有即係話我做得呢個位置，我就要承擔呢啲咁嘅責任，承擔呢個風險。至於係咪因以為榮啊？咁即係每人有自己嘅判斷啦。咁但係我覺得坐得呢個位置，俾人踩到上心口嘅時候，就不能不強力啲嘅回應咯。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想請兩位咧同我哋傾一傾啊，就係人大決定啦，立法會係延任一年嘅，不少於一年嘅。咁究竟一啲非建制嘅議員是留定係是走咧？一八七二三一，轉頭同大家傾一傾啊！ 聲鈴一點，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莫华伦。最近新冠疫情在香港再次严峻，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另外向港大的前线医务工作人员致敬。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广华医院是接收了第一位的沙士源头病人，你那时候是不是做院长啊？ 是啊，因为当时不知道 是沙士啊那些东西，其实救命而已，大家想着。 他是医管达人，港岛东联网总监陆志聪医生。 如果你说亚洲博览馆，那些同事真的很厉害，48小时做好了，临时间去哪里搬到500张床，每个联网去班咯，港岛东我哋出咗103张。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新冠肺炎紧接住香港嘅社会运动发生，社会撕裂带嚟嘅伤害都仲未治疗，就要急急投入抗疫。香港人呢一年会唔会因而忽略咗自己嘅精神健康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听下港大精神学系系主任陈友海佢点讲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揾翻咧赵永春同埋杨建兴两位出嚟啦。咁啊，人大决定咧系特区第六届立法会啊，继续履行职责啦，系不少于一年啦。咁由于当中个决定入边咧冇提到四名啊被选举主任裁定不符资格参选嘅人士咧嘅去留嘅问题啊，咁亦都因此咧即系另外而家有一个嘅议论啦，就系民主派嘅人士究竟应该系继续留喺呢一年嘅立法会啊，定系应该离开咧？一啲抗争派嘅人士指出其实这一年的立法会并无民意授权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是要总辞的。两位怎样去评议呢？其实民主派到现在为止都是仲研究的问题，没有一个一致的决定出到来的。杨建兴， 始终泛民的光谱其实就一路其实是很阔，越来甚至可以这样讲越来越阔添的。所以雖然啊，好似我哋近年見到咧，你就算係譬如話即係黃之峰啊嗰啲嚇，佢都會覺得係要即係入個議會嘅，無論區議會又好，又或者係立法會又好嚇，其實都好多一啲本土抗爭派出嚟選嚇。嗱咁樣嘅應該個理解都係話，覺得個議會都係一個渠道，係需要即係有人入去。不是话就全面杯盖咁啊，街头即系街头政治算啦咁样吓。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咁照计就应该系争取咁啊，即系唔好话争取添啦，你有嘅就唔应该要放弃添啦吓。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嗰届已经系有廿几个喺度，咁就咁啊整咗个即系真空期出嚟。咁其實佢哋唔係冇民意授權嘅嚇，當然你嚴格上嚟講就係佢係四年嘅啫，咁啊四年就完噶啦。如果你要佢做嘅話咧，咁其實就要嚴格上嚟講咧，佢唔可以話係代表。咁但係而家嗰個現實始終就係話你政府就係決定咗延，咁啊人大常委仲要做埋即係 真空期的安排。咁啊，今日好似係嘛，即係有人司法覆核，都法院都唔受理。咁變咗係一個好好實實在在要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呢年個議會，咁你係咪完全放棄咧？係咪嚴重違反咗一啲你嘅原則咧？嗱，如果個原則係話個議會都係要爭取嘅話，咁嗰度其實又睇唔到。咁點解？即係始終都鬧咗一啲意見出嚟咧？我諗都係翻去就係話泛民裏面始終都會係始終都會有一啲好唔同嘅意見，咁咧就你都唔知嗰、那個數量係點樣，咁咧但係就係會俾到成個泛民一個壓力，咁而整個泛民亦都唔係好似過去咁樣有啲大佬元即係元老級嘅出嚟一錘定音，其他就服從啊咁。咁所以而家睇嚟都可能係啊，好似有個民調啊嘛，咁可能要有個民調就會好啲嘅，即係就大家容易落台啦。咁咧就甚至一啲其實我睇而家主要嘅泛民政黨其實都會覺得。利大过弊嘅吓，即系做多年吓。 系嗱，赵永春，其实我哋睇翻咧，即系呢几日咧比较多就系一啲抗争派啦，或者系有参与即系初选嘅抗争派嘅人士啊、区议员啊等等咧，系出嚟发言嘅。咁唯一一个即系斩钉截铁讲话会出嚟连任咧，咁呢个就系阿郑松泰啦。咁但系其余嘅非建制嘅议员，即系民主派嘅议员咧，基本上呢几日要揾佢哋回应咧，都比较难揾到嘅。嗱，你又点睇？即系除咗系应该系。是去是留之外，你又点睇佢哋今次嗰个处理嘅手法咧？吓，阿赵永春， 即系咁讲啦，可能而家系一个尴尬位，即系嗱，人之常情嘅，本来做开嗰班，而家就话喂再坐一会，做多一年啦，咁佢照计嚟讲，佢真冇乜理由会话抗拒噶嘛，系咪？咁尤其。嗰四個本來話俾人 DQ 咗，而家咦有可能有得復活喎，咁當然係會即係想即係繼續玩啦。咁但係有啲叫做民主派初選裏邊即係贏嘅，或者係多支持嘅抗爭派，佢就會覺得喂大佬咁你哋又繼續玩，咁我哋又即係嗰個咁嘅初選咪變咗即係冇乜意義咯，係嘛？咁所以咧就會即係好唔即係好唔滿意，咁但係又即係由於而家個協調咧都冇乜即係可能話而家即刻可以大家有個共識，又話要付諸呢個民意啊咁樣，咁所以我喺呢個階段咧，佢哋少説話或者低調處理中間個分歧咧，就似乎係即係一種策略啦。咁反而抗爭派喂我冇乜損失嘅，我梗係出嚟講啦。係嘛？即係我梗係講好多好多好多嘅理由咧，就係你唔應該做嘅，一齊唔玩就一齊唔好玩。到出年選舉嘅時候咧，就唔該跟翻嗰個初選嗰個結果咁。咁呢個亦都係抗爭派嘅，即係我一個策略。咁但係你泛民主派即係傳統嗰班咁，喂，咁我有乜理由而家既然有得落去，既然仍然議會有聲音？咁我冇理由放棄㗎，咁唔通點啊？一齊唔玩咪建制派個議會淨係一個玩曬咁樣嚟突顯咩啫？冇咩可以突顯㗎，係咪？因為12個月後又嚟過㗎啦，係咪？所以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協調咧，而家未必能夠做得到住啊！就我諗最主要都要睇睇所謂民意啦，所謂一啲民間嘅聲音啦，咁睇下會點樣。不過我就咁觀察，似乎。原班人馬留喺度嗰個機會會比較高啲嘅。 嗱，但係好少時間，我想問，即係點睇抗爭派嗰個論述啊？佢哋講呢一年其實係冇民意授權嘅，同埋你入到去都做唔到嘢。阿趙永春， 咁啊，正如阿蔡子華齋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如果認為嗰、那個建制派係即係嗰個建制呢個政府咁不堪嘅時候，咁區議會嘅時候都唔應該咁。啊咁熱烈參與啦咁樣，所以嗰、那個我覺得嗰、那個論述，而家因為而家呢個唔係一個所謂一個新嘅政治架構啊嘛，而家呢個係一個延續啊嘛，因為疫症嘅問題，大家啲嘢都停擺咗啦，咁啊壓後啲啦，咁唉好話唔好聽，連奧運會都要壓後啦，咁即係乜都要壓後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喺呢、這個立場上邊咧，其實係説得過去嘅。 所以你話馬話用牽涉到一個政制。我覺得拉遠了。 好，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多謝兩位，拜拜。